为了红颜独消瘦，天空总有云卷云舒，偶有彩虹万种愁，皆是执念在心头，雨过后相守，韶华间浓情秀，鸳鸯和弦都没有，少年又不懂愁，恐怕要五六白头，岁月里万物求，唯有不懂十八宿，我们歌

想和你分别，想陪在你身边。 飞在天地间，比梦还

说着，我又

抱你，抱紧。